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五章，对峙。刀行风显然是带着怒气来的。展昭在屋顶上大致观望了一下，不止刀行风一个人，刀盟三大高手都来了。衙门口的衙役刚刚站好，张龙赵虎就看到一群江湖人来势汹汹，赶紧派人进去禀报。庞太师刚坐下准备喝口茶喘口气，就听报事的进来了。 大人，刀盟的人来了。 啊？ 多少人？ 挺多的，披麻戴孝，都带着武器。 二位大人，要不然先避一避。 县太爷上前建议，庞太师还真考虑了一下。 这些江湖人发起疯来，谁知道会怎么样？什么刀盟盟主，听着挺厉害的感觉。我们就那么点人？ 混账！ 包拯皱眉，瞪了那县太爷一眼。这县太爷毕竟是第一回见包拯，大黑脸盘子，一双眼睛一瞪，惊得他就往后退了一步，这黑白分明的。 这里是官府，凡事按照大宋律例行事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怎么可以怕几个江湖人？ 是是，包大人教训的是，你们都是大人物，我就一芝麻绿豆官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下官这就去叫人加强戒备。 说完，县太爷一溜烟的跑了。包拯站起来准备去外面看看情况，走到门口一回头，就见庞吉正老神在在端着茶杯喝茶，好像没看见他一样。 哎，你不去？ 我对这些江湖恩怨向来没兴趣，你去吧。 我说老庞，你风里来雨里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什么阵仗没见过啊？叫几个江湖人就给你吓着了？ 哎，谁说我怕？我堂堂当朝一品太师，会怕几个江湖人？ 闻言，包拯一摊手，那意思就是不怕就一起。太师碍于面子，只好往外走，怕日后给这包黑子留个笑柄。不过边往外走，太师边四处张望。 展护卫吃饭还没回来呢。 包拯见他那样子，胆战心惊的，就故意吓唬他。 估计天黑才能回来。 庞太师胖胖的脸上瞬间挤出几条皱纹来，有些后悔走前头了。两人到了大门口，五百精兵留了大半在城外，带进来的只有衙役和一小部分兵马，而前方走过来的披麻戴孝的江湖人队伍却是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，就这么粗略一扫，起码有两三百人。庞太师知道，江湖人通常一个都顶得上几个官兵呢，这里除了展昭，其他的基本都白给。展昭又不在，就算他在又能咋的？一个还能打几百个不成？庞太师见包拯还跟以往似的摆个谱，黑着一张脸，赶紧拽了拽他。 喂，黑子，你悠着点儿，别刺激他们。 包拯一甩袖子，鄙视的白了他一眼，庞吉登时就往后退了一步。 你乐意正气凛然就正气凛然去吧，我不管了。 刀行风带着人到了衙门口，原本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要大闹官府，只是想要回那些死难兄弟的尸体。可到了衙门前，他一眼看到了公正廉明的牌子，还有出巡的番旗，以及大批的衙役和官兵。衙门的大门口站着一个人。刀行风猛一看，吓了一跳。说来也是包大人自己的问题，他本来就黑，还喜欢穿一身黑，远看就跟个小泥人似的。事实上， 包大人什么颜色的便服都试过了，还是黑色最和谐。穿别的颜色会让人产生一种黑色的人头在飘的感觉。这时就听赵虎喊了一声： 站住，府衙种地不得聚众闹事。 庞吉挑了挑眉，他原本一直觉得开封府那四个护卫是装饰用的，原来关键时刻还派用场呢。道行峰见着护卫气势不弱，门口那黑脸的官员好大的官威，想了想便行了个礼： 莫非是包大人？ 包拯上下打量了一下刀行峰，刀行峰的确有一代宗师一派掌门的气度，年纪大概40多岁的样子。不过按照展昭所说，他应该今年也50出头了，果然武功精妙的都比普通人显年轻一些，而且刀行峰算是长得不错的，一派正气，身形魁梧匀称。 不错，阁下就是刀盟盟主刀行峰？ 正是，包大人勿怪，我等只是来取回我那帮死难兄弟的尸首。 刀盟主，你的心情本府理解，只是这案件牵涉人命众多，需留给官府查证，本府会将真凶擒拿归案，至于尸体，等仵作验尸之后自会归还给家属。 刀行峰一背手，似乎没那么容易被打发。 包大人公正廉明，在下自然信您会秉公办理，只不过这个案子已经无需官府再查，我等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，江湖事江湖了，希望官府不要插手。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，但国有国法，聚众械斗滥用死刑乃是重罪。 大人，尸体是归还给我刀盟还是归还给家属，这我可以不过问，反正最后还是会交由刀盟大葬，但这凶手我是要手刃的，用他的血祭我的兄弟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就算说到天边去也是这么个道理。 包拯若不是脸黑，此时众人已经看到他的脸垮下来了，声音也低沉了几分。 就如盟主所说，杀人偿命，你若私自处决凶手，那么你也是凶手，阻挠本府办案，不管你是什么盟，只要还在大宋就是犯法，一切按大宋律例行事，严惩不贷。 庞吉在后头轻轻拽包拯的衣衫，小声提醒： 老包啊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跟些江湖莽夫耍横，人有刀啊，你当然也有刀，但你的是铡刀，不比人家快。 包拯飞了个白眼给他，那意思是你少插嘴，依法办事。庞吉望了望天，无奈之下只好不干涉。 包拯虽是个文官，但果然有胆色，不愧青天之名。只不过包大人，恕在下难以从命了。我知道府衙内有一个目击证人，是个更夫，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，请大人将他交出来。 包拯看了看庞吉，庞吉摇头，他们刚到，那县太爷估计没来得及说。 调查案件是本府的事情，自然不会将证人交于你。 这时刀行峰身后一个瘦高男子开枪说话了，比起刀行峰，他吊儿郎当的，不礼貌多了。 我说包大人，你没见兄弟们都披麻戴孝来的吗？空手回去怎么交代？ 此人姓魏，单名一个红字，是刀盟三大高手之一，木刀门的庄主。魏红今年30多岁，江湖人称木刀红，因为善使木刀而著名。别看他的刀是木头做的，但威力惊人。江湖人大多不太待见官府， 魏红听着刀行风客客气气跟包拯讨价还价，有些不耐烦，就帮腔开口了： 今天这人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 魏红这话一说，刀行风回头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似乎责怪： 好他做什么，不就几个衙役，大不了抢人。 包拯心中当然不悦，这帮江湖人简直目无王法。身后庞吉也听着不顺耳，这帮草马还要翻了天了不成？只是两人都还没出声，就听一个十分好听的声音传来，几分轻快的语气，似乎还带笑： 好大的口气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